心事的一张表情。

声，在树叶枝角敲响，沉默迎着风月冲动，重复一地里的惊魂，掩饰不住灵魂空隙中遗憾在滋生。 Yeah.

羞愧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回，能爱不能给？天有多长，地有多穿肠毒药，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啊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啊。